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19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9的第4页。所取能取分别未断故。上一次讲解这个不如实知的第二义，讲到了呢讲义19的第八项，从事不如实知第二义。前面呢解说了有漏他心智的两种说法，以及呢无漏他心智的见分相分是有是无的三种说法。那我们下面呢继续讨论啊。由思教理，若佛非佛诸后得智，无漏心者另有相分亦有见分。我们从以上呢无漏他心智讨论了三种说法，后得智是否有见相二分。那么由第三义的教理可以知道呢，无论是佛或者是呢还没有成佛的圣位菩萨以及小圣的圣者，当他们的后得智无漏心升起的时候一定是有相分以及见分的。然除佛外，于无漏他心智法执未断，有漏此智虚妄现故，不知如佛尽智所行不可言尽，与佛无漏他心智异。但是呢佛的无漏他心智与其余的圣位菩萨还有小圣圣者的无漏他心智，还有呢这个凡夫的有漏的他心智仍然是有所不同的。于无漏他心智法执未断，不知如佛尽智所行不可言尽。那么其余圣者的无漏他心智，或者是仍然有法执现行，或者是仍然有法执种子未断，所以呢不能如实了知佛的清净智所行的一言境界。有漏此智虚妄现故，不知如佛尽智所行不可言尽。那么凡夫的有漏他心智是由虚妄分别心所显现的，所以呢仍然有我法二执的现行，当然也不能够如实的了知佛清净智所行的离言境界。与佛无漏他心之意，那么只有佛的无漏他心智已经断除了我法二执的现行与种子，能够如实的知一切法的离言境界，这个是与其他有情的他心智是不同的。佛他心智虽变为净，亲似他心，名为如实，以无执故知性离言。佛的他心智呢，虽然自变相分为亲所缘境，但是佛的他心智已经无有我法二执的现行与种子，所以呢能如实的了知所变相分境它的体性是离言的，所以呢名为如实知。并不是说佛的他心智可以亲自去圆律 其他有情的心事，而不自变相分尽，那么称为如实智，不是这样的。因此称佛的他心智所变的境界是亲似他心，这个亲呢是能如实了知习性离言的意思，而不是呢亲自缘取的意思。于他心智异变为尽，未断执故，殊似他心，名不如实。以有执故，不知诸法体性离言，故说有异。那么其余非佛的有情，他的他心智也是自变相分为亲所缘境，但是因为仍然有法执现行，或者是有法执的种子未完全断除，那么就不能够如实了知所变的相分境，他的离言自性，所以呢称名为不如实知。那么因为不如实知，因此又说他们他心智所变的境界是殊似他心。这个殊呢是不能够如实了知所知的诸法的体性是离言的这个意思。那么由此亲殊有异，那么于诸法能如实知与不如实知，而说佛的他心智与其余的有情的他心智是不同的，是有异的。此中通说除佛以外诸他心智说不如实，非佛此智亲能照了他心等故，名为如实。那么我们前面此文中讨论主要是说，除了佛以外有情的他心智被法之无明所覆障，不能了知诸法的离言自性，所以称为不如实知。而佛的他心智已经完全断除了法之无明，能如实了知诸法的离言自性，所以呢称名为如实知。并不是说佛的他心智能够亲自缘取其他有情的心事，而说佛的他心智是如实知，而其他有情的他心智不能亲自缘取有情的心事，而说是不如实知。成为是说，谁说他心非自是境，但不说彼是亲所缘，故佛异变。那么此成为是论卷七的文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谁说他心非自是境，谁说他心智的时候他心不是自心的所缘境呢？这个他心智的时候他心确实是自心的所缘境，可是他心智不是自心亲自去缘取他心，所以他心不是自心的亲所缘境，而是真上缘。所以论文说但不说彼是亲所缘。那么有他心智的有情的自心依托其他有情的心事为真上缘，于是呢自心便变现出似他心的相分作为亲所缘缘。因此不论是其余有情的他心智或者是佛的他心智，都不亲缘他心，而是自变似于他心的相分作为亲所缘境。若说佛心亲能了者，便与上说教理相违，故佛之心亦名为是。如果要说佛的他心智能够亲自缘取了知其他有情的心事，那么便与上面成为是论还有佛地论里的教理相违背了。所以知道呢佛心也是自变自缘的也合乎为是的义理也称名为为是。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呢在书籍里有一段文呢我们把它省略了，因为这段文比较文艺比较深奥，不能完全了解它的 学说的道理，所以我们略而不说。护法等说，除无分别，必有影像，其理稍胜。但是呢，我们上面举了各家的学说，各家所说呢，比较起来而说呢，以护法中所安立的学说，它的义理呢，胜于其他宗派的学说。护法的学说认为，除了根本无分别智、心缘真如的时候，不变、影像作为相分，那么其余凡夫虚妄分别心与圣者的厚德智，包含佛在内，都必然自变影像作为相分，作为亲所缘缘。所以者何？护法学说的义理胜于他宗的原因是什么呢？既说诸心同境照物，必有隐身，理无乖反，若无影像，为亲所缘。陈威士论说，诸心心所法，能认识他心的作用，就如同以镜子来照外物一样，镜面中呢，必然有相似于外物的影像升起，那么这个影像呢，就是亲所缘缘的相分，这样才不违反唯识自变自缘的义理。如果诸心心所没有自变影像，那么便违反了自变亲所缘缘的义理。如佛地论成为是于伽论说，心心所法从四缘生，说缘于无，无漏之心，无此缘者，便为圣教，即为比量。譬如佛地论、成为师论、于伽师地论中都说，心法及心所法需要具备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及增上缘四缘才得以升起。那么此中所说的所缘缘，就是指自是所变的相分亲所缘缘。如果要说无漏的他心智亲自缘取他心，而没有自变亲所缘缘，这样的话呢，无漏的厚德智要源于无体法的话，就没有所缘缘了。这个我们前面解释过，因为呢，无体法当下是并没有自体能够被无漏厚德智亲自缘取的。所以护法中所说无漏厚德智必定具有见相二分，它的理论是比较殊胜的。那么其他的两宗呢，无有相分的学说，既违反圣教心心所法从四缘生的教导，又违反厚德智缘律无体法的比量，此中但说除佛无漏智，由自身中有法执种，凡夫之身或有现行，并言不如佛，非佛此智亲取他心。那么此唯识二十论中说呢，此二余境不如实知，是说呢，除了佛的无漏智清净没有障碍，能够如实了知诸法离言自性以外，上位的菩萨以及小圣的圣者自身的阿赖耶识中呢，还有法执无明的种子没有完全断除，那么凡夫自身呢，也还有法执无明现行，所以二者呢，皆不能如佛一样如实的了知诸法离言自性，所以说他们不如佛，非佛此智亲取他心。那么此二余境不如实知的论文，不是要说佛的他心智能够亲取他心为亲所缘境，而其余有情他心智不能亲取他心，而需自变他心为亲所缘缘，而说他们不如佛，不是这样的。说缘过去诸无法等皆准此知。那么唯识二十论述记中讨论厚德智缘过去未来的法，还有呢龟毛兔角等无体法，都是以此而说的。 那么解说不如实知的第二义呢，到此就解说完毕了。其实呢，这个为师二十个颂的义理呢，到这边就讲解完毕。那么王恩阳呢，有解释他心智的升起。那么我们参考讲解，请看讲义十九的第九项。王恩阳解他心智。此如《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中说修他心差别之通。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第33卷声闻地中呢，有讲解如何修他心通的方法。意云：诸得定者，欲知他心差别，因依于定常加观察。那么大意呢，是得到了舍界定的有情。那么也有说呢，只有在舍界的第四禅才能修他心通。如果要得到他心通的话，应该依止于色界定，对有情啊常常的加以观察。彼彼有情于喜乐时作何相貌？于悲戚时作何相貌？于有贪时作何相貌？于有嗔时作何相貌？乃至一切。那么有情的内心呢，有种种不同的烦恼，或是有种种不同思想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色相呢，也就会有种种不同的变化。所以修他心通呢，要观察各种有情，在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色相是怎么样的相貌？有情在悲戚时，他的色相是什么样的相貌？在贪心的时候，在嗔心的时候，那么在不同的心情的时候，他的色相是有怎么样不同的相貌？乃至在一切烦恼时，或者在一切不同思想的时候，有情会有怎么样的各式各样的色相显现出来？烁烁观察，常加审觉，视其容色、音声差别，行止动作，种种意象，了知彼彼有情，自内情事，或喜，或忧，或贪，或嗔，或智，或愚，或复贤善，或有性根，或有圣解，或有定慧，或复正果，或是大圣，或声闻圣，如是种种，皆能了知。那么修他心通的人呢，依止于禅定啊，舍戒定，一次又一次的多加观察。那么一所观察有情的面容的颜色啊，有情的音声的差别，以及他们行为举止的动作不同的形象，那么心中就能够审查决定而了知所观察有情他的内心是喜乐啊，或者是忧虑，或者是贪心嗔心啊，或者是有情是有智慧啊，或者这个有情是愚痴，或者有情他的性情贤善，或者是呢有性等善根，或者是对佛法能够得到圣解了，或者是这个有情已经得到禅定的修慧，或者是已经证得圣果，或者这个有情是大圣的行者，或者他是声闻圣的行者，那么以上的种种差别呢，都能够表示。略，这个略呢，因为王安阳居士在这边就引了一个孔夫子的话进来，那我把它删除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在这个地方。如是知他心者，端在诸事互变相分，辗转增上而见其意。他心通有情呢，能够了知他心，其实是从八事系统中诸事辗转互为增上缘，借着他事相分为书所缘缘，而自事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所以呢能够见到他的心意。譬如他有情喜， 由心喜故，彼之根深，变现效相。啊，那么举例说明，例如呢，当其他有情喜乐的时候，由于他心中喜乐，那么这个有情的第八识所变的根深呢，便显现出笑容的色相出来。以此为缘，于之有情于彼一处阿赖耶识所变身形亦现笑相。那么以此其他有情的笑容色相作为增上缘，有他心通的有情在自己根本一处的阿赖耶识就自变其他有情带有笑容色相的根深而作为相分。五识即五聚意识，以此为书所缘缘，复起相分为亲所缘缘，现效一耳。而有他心通的有情的前五识及五聚的同源意识，依指自己第八识所变的相分，作为增上缘的书所缘缘，也自是自变其他有情带有笑容的根深为相分，作为自是的亲所缘缘。似有意识于此嫉妒作是一言，诸于有情现此相时，由于心喜今此有情现此相故，即心定喜，由是说之表他心喜。那么次有意识呢，就是指五聚同源意识之后的分别意识。那这个分别意识呢，依指表意名言来做嫉妒分别，所以称为意言。那他根据过去的观察，当有情显现此笑的相貌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喜乐的。那现在呢，这个友情显现了微笑的相貌，那么他的内心一定是喜乐的。由此而说，他心通呢，能够了知他人心的喜乐。如是见他张目法指，知他心嗔；见他低首甘言，知他心贪；不善问答，知他愚痴。那么同理可知呢，当见他人张大眼睛，头发上竖的时候呢，表知他人的内心声称，或者是见到他人低首，表示屈服顺从，而甘言呢，是说讲一些谄媚好听的话，那么就可以了知他人的内心呢升起了贪，或者是见他人答非所问，就了知他人的内心升起了愚痴。举止磊落，气度轩昂，之为豪杰；言辩迅捷，事见过人，之为智者；温良恭俭，蔼然可亲，之为仁人。或者是见他人举动行止光明磊落，他的气魄呢风度不凡，他的精力非常的充沛饱满，那么就了知这个人是豪杰之士。或者是看他人的言语和度，心思敏捷，对于事情的观察呢、见解、认知呢，都超过了一般人，那么就了知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是见他人呢，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他的态度和蔼可亲，那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仁慈的人。仗他变相，自变相分，辗转而知其理一耳。那么依仗他人第八识所变相分，即自己其他识所变相分，为增上的书所缘缘，于是呢自是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由此呢就辗转而知他人的心意，这个道理呢都是一样的。诸大菩萨诸佛如来禅定极静，朗日当空，虽无色界众生无色相现，然彼意识自有意象，则虽不假形色，自可以意之意，以他意象为书所缘，自意识上亲相分现， 由此亦得知他心相。那么前面说修他心通是依有情的色相而了知他的内心，但是呢无色界有情没有色相显现，那么他心智是如何了知他的内心呢？这个诸大菩萨诸佛如来禅定极静朗日当空，他心智是依止色界的禅定所发的神通，而无色界有情的禅定力是高于色界定的，所以一般有情的他心通是不能够了知无色界有情的心意的，必须是佛与大菩萨他们已经成就了四禅八定，所以说他们是禅定极静，所以呢可以照见一切有情的心意，所以说是朗日当空。虽然无色界有情没有色相，但是他们的意识有意相，所以佛与大菩萨可以不假借行色相，直接以意之意。什么是以意之意呢？就是以他人意识之相为增上缘的书所缘缘，辗转呢而在自己意识上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那么由于如此也能够得知无色界有情的他心之相，所以说他心通也有高下的分别，就是说得到他心通就所有有情的心意都可以知道，如此名为他心之也，故知他心非取外境。那么从以上所说的道理知道他心智不是轻取他心，而是依他形象做真上缘，自是自变心所缘缘而了知他心，故名他心智。那么唯识二十论正辩本宗破寂释难呢到此讲解完毕。再请看课本。唯识理趣无边抉择品类差别难度甚深。甲一唯识二十论分成两大科，第一科即正辩本宗破寂释难，那么已经讲解完毕。那么这是第二科，第二结集所造探生推佛，我们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丙一总举，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丁一探生赞叹唯识义理甚深。唯识理趣无边抉择品类差别难度甚深，请看讲义二十的第一项，我们来解释。理者道理，这个唯识理趣的理呢就是指唯识学的道理，趣者趣况所趣处也，这个况在大正藏说是等于一个度字，是能往所趣处的意思。学习唯识学的道理便能够引领我们悟入一切所知法的法相，然后呢进而依法修行便能转凡成圣究竟成佛，这个就是唯识的理趣。无边者无际也，这个边与际表示有限之量，有边有际，那么无边无际呢就表示数量众多甚至到了无限。抉择者以觉慧觉了减则也，觉减染疑则减邪见，邪见觉而不择，疑则而不觉，精显智慧所证量法，亦邪见疑所行境界，故言抉择。论文中抉择是什么意思呢？以觉慧觉了减则也，先解释觉慧，这个慧呢是指慧心所，慧心所如果和愚痴的心所共同升起的话 就称为染会。那么在此染会的氛围上，安立五种不正见，那么就是我见、边见、见取见、借镜取见，还有邪见。如果慧心所与无痴心所相应，就称为觉慧。这觉慧呢，它能够检择是非，分别善恶，并且能觉了断疑，这个就是觉择。觉减染疑，这个疑呢，是对于苦集灭道四谛等真实的义理犹豫不决，因为是烦恼心所，所以称为染疑。以觉慧决定了知了真实的义理，不再犹豫了，这个就减别了染疑，这个就是觉的意思。则减邪见，则减邪见，这个邪见呢，是指前面染慧的五种不正见都包括在内。则有挑选分别的意思，挑选正见，分别是非善恶，简别不正见，这个就是则的意思。邪见决而不择，这五种不正见对于见解已经决定了，那虽然决定了呢，但是在道理上却做了错误的分别，所以称为邪见。疑则而不决，疑呢虽然能够分别检择道理，但是心中仍然犹疑不决定。精显智慧所证量法，那么现在此处显示从唯识里去的智慧所证量法，证呢是指现证量，那这个量呢就是指比量。亦邪见疑所行境界，故言抉择。由唯识理去智慧所证量法的境界，是清净法界所涉属的，与不正见及疑心所行的杂染的境界不相同。拣选正见，弃舍邪见，决定了知唯识真实义理，断除疑惑，称为抉择。品类者，同此等流也。品呢是种类啊，级别的意思。类呢是形象性质相同或者相似者，称为类。流呢也是等级的意思。唯识义理中诸法的性相相类似者，是同一品类啊。譬如说五片行心所是同一品类。差别者体有异也，那么差别呢是说诸法体性不相同者，譬如说五片行心所作意触受想思，它的体性各个不同，那这个是差别。所以呢这个五片行心所上分别呢，在片行上分别，它们是同一品类，它们都是片行心所，可是呢这五个心所各个心所又有各个有自己的字体，所以在字体上分别呢，它有不同的差别。宽广故难度，就河流宽广就难以度过。比喻呢唯识的理趣非常的广大，难以测度。无底故甚深，这个最下的部位称作底，或者是呢身影的处所称作底。那么向下探寻身影之处，却找不到最下的部位，是无底。那由于无底呢，所以也知道是甚深。此中亦说唯识理趣若抉择品类有无边差别，宏广难度，无底甚深，探有无边深广理趣。此句论文呢，唯识理趣无边抉择，品类差别难度甚深呢，就是赞叹唯识理趣中品类广大众多，难以抉择。譬如宏广的大河难以阅度， 那么其中呢有无边的差别，分析推求啊，无有止境，就好像去测量无底之洞，深之又深，所以说甚深。我们看下面的论文，非佛谁能具广抉择？丙一总举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丁二推佛，推崇佛的功德。非佛谁能具广抉择？唯识理趣既然无边深广，那么唯有佛已经断除了我法二执，具一切智智，才能完备广泛的抉择。论文即说非佛，那么表示圣位菩萨及小圣的圣者等呢尚未圆满。那么论祖自己做唯识二十论，当然不够完备，也不够深广，所以呢就借着推崇佛，论祖就表示了自己的谦虚。颂曰：我以随自能略成唯识义，此中一切种难思佛所行，以二结集所造探生推佛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丙二别广，以颂文及长行分别做结论，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丁一举结颂，举出颂文做结论。那么上半颂显示论主自己完成唯识二十论，略述唯识的义理，下半颂呢更显示除此论所说明唯识义理之外，还有众多唯识义理为佛所知，不是此处论主自己所能知能说，所以论文呢也就在此做一个结论。论曰：唯识理趣品类无边，我随自能以略成立。丁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物一是上半颂，解释上半颂，我以随自能略成唯识义，唯识的道理与意趣有无边的品类与差别，论主世亲菩萨已经随顺自己对唯识理趣的误入与理解，而在此论文中大略安立了唯识的义理，略字呢就表示只是少分的安立，于一切种非所思议，超诸寻思所行禁锢，如是理趣为佛所行，诸佛世尊于一切境及一切种智无碍故。丁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物二是下半颂，解释下半颂，此中一切种难思佛所行，于一切种非所思议，一切种呢是指唯识理趣中的各种的品类差别，于一切种呢是指除了论主在此论中所说明的唯识义理之外，其余的各种甚深的唯识理趣非所思议，思是思维，第六意识能够思维推度，义是议论，指语言文字的解释说明，其余的各种甚深唯识理趣不是我论主的心能思维，也不是我论主言语能够议论的，为什么呢？超诸寻思所行禁锢。请看讲义二十的第二项，解释非己所能思议的原因。寻思者有分别有漏心等或四寻思，寻思是指一般凡夫的有漏虚妄分别心的境界，或是佛教徒在有漏位以分别心做明是自信差别四种寻思修唯识观。那么因为四如实智通于有漏位与无漏位，所以此处只说四寻思来代表有漏位修唯识观。那么这里说四寻思呢也就包含了加行位的四寻思及四如实智，其唯识理 要得无漏真智觉时，方能少争。若在佛位，正乃圆明。唯识理在此处包含了唯识的实性及唯识的理相。菩萨修习唯识观，从加行位进入通达位，此时得到根本无漏智，正圆成实性。而后呢，又得到无漏厚德智，正依他起性。但是菩萨此时未能圆满，还有俱生烦恼，所知二障没有断除，所以说是少分正德。在修道位的时候呢，继续除除二障，到了佛的究竟位，智慧才得到圆满明照。然我世亲处在地前，住寻思位，不能如实正为事理，故非是我之所思议。然而论主世亲作此论时，还没有登圣地，还是地前凡夫的有漏位。那么根据护月菩萨说，世亲此时呢进入四加行的暖位，所以是住寻思位，仍然依止四寻思修唯识观，还不能够得到根本无漏智，所以不能够如实的证得唯识的实性以及唯识的理相。所以唯识实性及唯识理相，不是我论主世亲能够思议的。其唯识理超寻思境，甚至所证的唯识理是超越了寻思分别的境界，所以颂文说难思，就是超寻思境的意思。如是理去为佛所行，加行位以上的圣位菩萨虽然少分现证唯识理去，但能地地的增上，每一地菩萨他都增上，可是还是都不圆满。只有到了就近的佛的果位，二障尽除，才能圆满现证唯识理去。然佛世尊于一切境及一切种智无碍故，这是说明为什么唯独佛能够圆证唯识理去。请看讲义二十的第三项，独佛圆证唯识理去。一切净者，诸法共相及一切智净。一切净呢，是指诸法的共相，就是圆成实性的真如理。能证一切净的智慧称为一切智，或称为如理智，又称为根本智，又称为真智或者实智等等。所以一切净是一切智的所行境界。一切种者，诸法自相，一切种智净。一切种呢，是指诸法的自相，也就是依他起性的事相。能够通达依他有为事相的智慧，称为一切种智，或称厚德智，又称为俗智、无量智等等。所以呢，一切种诸法自相是一切种智的所行境界。智者，即是原此如理如量二智，若依范本应言一切智，此中言略。论文中的这个智字呢，是指能圆一切境共相的如理智，以及能圆一切种自相的如量智。如果依范本的原文，此如理智与如量智合称为一切智，但是此处的论文简略，所以只用智这个字来表示。要注意此处的，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的一切智，不同于前面一切净智的一切智。我们前面讲一切智净的一切智，只是指如理智而已。那这里讲的一切智呢，就包含了如理智与如量智。二境所缘，一智能缘。二境呢，就是指一切境及一切种，就是共相跟自相的意思。此二境是此处一切智的所缘，一智呢，就是指论文中的智，也就是能缘二境的一切智， 就包含了如理智及如量智。而要注意呢，又不要把这边讲的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呢，去与大智度论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画等号，意思是不一样的。也不要去跟天台宗的三智画等号，这个名字虽然相同，但是它所全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由佛世尊于此二境所有二智断结种故，皆无障碍，故于为是一切种理皆能了之。断结种故，结是指烦恼所知二障的现行，种呢是指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由于佛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所知二障的现行以及种子，所以佛能缘一切境的如理智及能缘一切种的如量智都没有障碍，因此对于唯识的依他诸法一切种的自相及唯识真如理的共相都能够如实了知。二障禁锢，无有漏锢，常时修锢，至圆满故，所以非佛不能圆满行进理去，故我今时且说少分。二障禁锢，佛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及现行，称为二障禁锢。无有漏锢，漏是烦恼。那么佛在金刚预定中呢，断除一切烦恼种子，所以呢不再有烦恼。常时修故，佛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成就佛的果位，时间很长，所以是常时修故。阿僧祇是什么意思？无限的，无限是多少？所以要注意三大阿僧祇劫的三个大的无限劫，所以它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没有限量的。如果你还认为有个限量，就不能成佛，你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来，还没有超越。智圆满故，那么佛的如理智与如量智都没有障碍，完全的圆满。那么其中呢，上面讲的常时修故是因，这个二障禁无有漏智圆满是果。那么佛具备了以上的功德，所以只有佛的智慧才能够圆满行于唯识的理趣。那么论主呢，仍然是尚未证入圣位的菩萨，所以现在只能少分的说明唯识理趣。成为是说，为诸菩萨于世性相资粮位中能生性解，在家行位能见福断所取能取引发真见，在通达位如实通达，修习位中如所见理烁烁修习福断于障，至究竟位出障圆明，能尽未来化有情类，复令误入唯识相信。成为是说就在成为是论第九卷说明见次误入唯识的次第，共分成五位。为诸菩萨于世性相，这一句论文呢同于下面的五位次第。修学唯识理趣的菩萨对于唯识的实性及唯识的理相有不同程度的误入，所以分成五位。那么前二的资粮位及加行位是有漏道，后三的通达位、修道位及究竟位是无漏位。资粮位中能生性解，这是第一资粮位，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程度。那么由于文法及思维，我们菩萨对于一切法唯识的义理已经能够深入的信解，那么这个是散心位的 文会及私会，虽然也能少分的扶除二曲的执剑，但是因为力量太微小了，所以就不说他的功德能够扶除了，只说能生信解，所以说资量位中能生信解为是的比序。在家行位能见扶除，所取能取，引发真见。这是呢第二加行位，属于定心位的修慧。在暖顶忍是第一的四加行位，先观所取净空，扶除所取的执见，次观能取心空，扶除能取的执见，最后在是第一法双印能所二取空，引发了如实通达的真见。扶除的意思呢，是使令二障扶而不生起现行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断除二障。那么可以参阅真实一品的图38。那么在通达位如实通达，这是第三通达位。那么此时菩萨呢，已经升起了根本智与厚德智。二无漏智，根本智现证为是实性，厚德智通达为是理相，故说如实通达。修习位中如所见理，烁烁修习，拂断余障。这个是第四修习位。菩萨呢，如同在通达位中所见的为是性相之理，继续的修行，从初地乃至到实地的长远的时间中呢，念念不断的修习，故说烁烁修习，拂断余障。那么菩萨在通达位断除分别起的二障种子及现行，所余的俱生起的二障，这个就是余障。从初地到实地呢，拂除俱生烦恼障，至金刚道顿断这一切障。而俱生的所知障呢，菩萨一地一地的间断，到金刚道的时候呢，就完全断尽。至究竟位出障圆明，能尽未来化有情类，复令误入为是相性。这个是第五究竟位，也就是佛的果位了。出障是说佛果完全出离了烦恼所知二障的现行与种子，这是出障。圆呢，是说佛的功德与智慧圆满具足，不同于小圣无学的因为未能周遍的修习，所以呢小圣不能说是圆，只有佛才能说是圆满具足。明呢，是说佛的福德智慧呢都已经最极清净殊胜，其余的友情呢不能够超过，没有迷惑，没有暧昧。讲明呢，就是简别佛跟十地菩萨不同。第十地的菩萨可以说他是圆，但是呢因为还没有完全清净，就不能说他是明。那就是如同隔着沙一层沙来看月亮，虽然看得到月亮，但是呢还是隔了那么一层薄薄的沙，所以不能说它是明。那么只有佛才能够说是出障圆明。那么出障圆明呢，这是佛自度的功德，佛又能够度他，能够尽未来际的教化各类的友情，使令他们也能够悟入为是的相，为是性。辩中辩论护月是云：无着菩萨先住地前加行位中增上人时，闻持世尊说此中边所有颂已得入初地，为世亲说世亲菩萨先住地前顺谢脱分回向中心，闻无着说持弥勒颂令其造事得入加行出暖位中。 这个护月菩萨在他所著的《辩中辩论》注释中说，无着菩萨修行达到四加行位中的忍位的时候，听闻了慈氏菩萨讲解《辩中辩论颂》，于是无着菩萨随着颂修习止观。当弥勒菩萨颂文说完的时候，无着菩萨呢就得以证入了初地。后来呢，无着菩萨又为世亲菩萨说《辩中辩论颂》，并且呢命令世亲菩萨为颂文做长行的论文解释。那么世亲呢，当时是十回向中心法界无量回向在这个阶位，那他造作论文完成的时候呢，就进了一步，得以呢进入了加行位的暖位，从十回向进入四加行位。因是圣者相传此说，所与护月遂有此言，非无兜留而为此意。这个护月菩萨能做以上的解说，应该是有圣者传流有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而护月菩萨自己去编造这个故事出来。兜留呢是暂停不进的意思，那么引申他的意思呢，就是有根据有依止的意思，就是护月菩萨这么讲呢，应该是有他的依止的。真谛说是十回向中第二回向中，真谛菩萨也曾有类似的说法，但是他认为世亲本来住在十回向中的第二位不坏回向位，那么造了论文的长行以后呢，就误入了四加行的暖位。世亲既住地前位中，如成为是为证为是真实道理，仰推于佛，理不为宜，虽可推上入地菩萨，未缘出障，故但推佛。那么世亲菩萨既然当时仍然在十地圣位菩萨之前的阶位，那就如我们在前面成为是论五个位次次第所说的，仍然是在凡夫的有漏位，还没有能够实证为是性相真实的道理，所以颂文中说，我以随自能略成为是意，表示自己的不足，还没有能够有真实的正量。那么世亲呢，在敬仰推举佛的圆满真实正量，那么表示为是的理趣是佛所行的境界，众生不应该怀疑，我们应该呢努力的修学，并且悟入为是性相。虽然世亲也可以仰推入地的圣位菩萨，但是因为他们的功德与智慧未能圆明，对于烦恼所知二障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出离，所以呢论中只推许佛的究竟圆满。以随指笔感受指挥，略述思书，其间文艺有所窥着，是即寡学着至穷思，信诸学者详而米游。这个是窥基法师呢自己谦虚了。玄奘法师主义为师二十论，那么窥基法师跟随玄奘法师担任指笔这个任务，那么接受玄奘法师的指挥讲述而记载著作，成为唯识二十论的述记。那么述记中的文义如果有所窥着的话，窥就是指文义里面该记的而没有记，有所欠缺是窥。着呢是做这个述记的时候所用的文字的技巧低劣，没有办法说明其中的义理。那如果说有这些过失的话，那么窥基法师说，这都是因为我自己所学不足，我的智慧不够灵光，我 我的思维才尽而升起这些过失的。那么希望呢，各位学者详细的阅读，而能够避免这些过失的影响。我们就讲解到这里，课程就结束了，谢谢各位。阿弥陀佛。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二十第一项探生这边，第三行，品类者同持等流也。刚才法师说等级，那是什么？那是哪一个字？等级？ 级别？ 级别？ 一级两级的？ 阶级的级？ 阶级的级。 然后下面这个第三大项第二段最后面说，在家行为，法师刚才讲是能见浮除索取能取引发增见，可是他这边我们的讲义用个断字，因为你在解说后来有提到说非增断除，只是浮处，那他用这个断字应该不太恰当， 所以他讲加个浮啊，浮断是一个词，不是真断，是浮断，把它浮住，让它不现行的这种断， 所以是当是一个名词来看。那 你可以说有浮有断。就是说它有一些呢粗浅的它能断 OK 细微的辅助，但粗浅的能断，跟所以跟在资粮位中不一样啊。如果你去再回去看我那个真实一品讲义里头的话，讲解中的话，上课有讲到这个地方，粗浅的烦恼它能断， 是四旬之事如是智能部部分吗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学了以后要去修，要照着方法去做，它就会有效果出来。只是听听课，然后不去照着做的话，它的比喻就是。念药单嘛，把这个医师开给你的药单，你天天照着念一遍，就认为病会好，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照着他的药单去做，然后服药，然后你的病才会好。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这个药单，对不对？我的药单好，你的药单好。那佛讲了这么多药单，哪个药单最好？能够治自己病的药单最好了，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它都有对治的病因，所以每个法门都重要。多深入思维，多深入思维以后，你会觉得说在这个世间上好像也就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除了出离这个世间。那如果你的心愿小一点，就二圣门；心愿大一点，就大圣门。那除了做这个事以外，其他事情就好像不是太重要了。那你说要做世间的事情，那就是大圣利用做世间的事情来广度众生，他的目的是广度众生，而不是目的不是什么享受世间，是这样的。 所以目的很重要。这样看了以后，也就是其实这一切法就是虚妄。虚妄的法，我们就应该没有愿求。对，有愿求只是借助它来度化众生而已。可是要没有愿求，又是如何的难呢？ 法师阿弥陀佛，那个释迦菩萨在造二十论跟三十论，他是先三十论还没造完，他先造了二十论。我在想，可能当时他虽然是说他要立正论之前，先去破了，要去破外道小圣，还有一些邪教的一些邪知见哦，是不是有当时的一个，应该是说在当时很多的那个。外道的灵力的这种状况下，所以他有必要这样子去先去立这个二十论出来，是只破而不立。但是我感觉是不是说我们在学习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当然也是外道还是很多啦，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还没有立，就感觉要去破，不知道要破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好像学习上面是不是应该先学三十颂、三十论，再回来学那个二十论，会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这样讲也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个问题嘛，外道在哪里？我们的阿赖耶识是最大的外道吗？里头设藏的一切杂染法，所以我们不是要去破外道外面的这些人，而是破我们自己内心的各种执见。只是因为外道的理论就显现出我们内心的各种的执见出来，那我们要破除这些内心的执见。那有的人他喜欢先建立再破次，那有的人他就直接破次然后再建立也可以。 因为在那个这整个二十颂里头，可以看出来有很多是，他是先跟这个外道有共许的部分，依这个共许的部分，先成立了，然后才反过来去破他哈。但这些在现阶段，假设我们用相同的方法来破一些我们内心的执着，可能共许的部分是不相同的，所以可能破的方法或许。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感觉起来看得出这种精神，就是说他立这个论想要去把这个当时对于教理上，或者是说对于唯识这个宗派的一些的责难，或者是错误的见解要纠正过来的时候，他有一套方法。那这一个可能是让我们在学习辩证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感觉在于对于修观的过程当中不是很容易用得上，我是这样感觉。 是有这种想，可以有这种想法，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你做建立了以后你能接受吗？比如说你建立阿赖耶识，为什么要接受？建立阿赖耶识，我为什么要接受阿赖耶识？对不对？你破除外道的时候又不能够什么用阿赖耶识来破，因为他根本不接受嘛。对，他变成你直接要接受阿赖耶识这个思想，那你心中的外道会接受这个思想吗？不能接受。那我就破斥你，我破斥你之后，我告诉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个理论不行。那你不行呢？你接受你不行了，那我告诉你，那建立应该是这个理论才对，这样子。你知道外道的东西不行了，如果说你不知道外道的东西，不破斥它，那就可以吗？使我也能解释，上帝也能解释，我们不是很多人接受上帝吗？这些人都是疯子吗？都是笨蛋吗？不是吗？很多人都是什么 非常聪明的人嘛，他不也接受上帝了吗？虽然在理论上面来讲完全不通，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所以你不把上帝这个东西破掉，然后他就不会去追寻下一步，他接受就好。那我犯了所有的罪，我只要信上帝就可以解脱了。那这个不是太好了？但是你破斥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合道理嘛。那你破斥了以后，你把他逼到说他不能，把他上帝破除了，他没这个理论不能成立了，那他要找一支出了。那这个时候接受新的理论，什么是正确的理论给他？那这也是一个讲法。所以众生有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倒不是说谁对谁错。我说大家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而且还有什么？还有你的因缘，先碰到哪一个？是不是？我们现在碰二十论很难了，谁讲二十论？三十论可能还容易一点，二十论没什么影响。碰不碰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属于这个他心智的部分。那假如说是，我说这个他心智是这个，意志力啊。那假如说是一个宿命智呢？宿命智，那难道说比众生的这个过去的因缘？那当然，佛的这个他的本身因缘，他自己也讲很多啊。但是他是忆起他自己的嘛？那如果说是他也对这个众生的过去的无量劫的因缘他也能说，那难道这个众生过去的他的这个因缘是属于这个佛的这个内境吗？内境就是说他是亲缘吗？他是亲缘这个众生的这个境吗？ 没有，他就是借用众生的境他变现为真上缘，他内心变现出相同境界出来就可以了。 可是他讲众生过去的因缘，不见得众生他知道他过去是那个因缘。 是，但是众生的阿赖耶识里有种子，是吗？ 所以阿赖耶识是， 所以他只要把众生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在他心中，让他现行就可以了。 那个阿赖耶识是他的内境吗？ 是啊，他在变现的时候是他的内心，但是他是以众生的阿赖耶识为真上缘，而他自己内心轻变出来，变成他自视变现出来众生的阿赖耶识的境界，不是亲缘众生的阿赖去亲自去进众生的阿赖耶识，而是借众生阿赖耶识里头的影像或者种子变现在他的心中，为真上缘变现在他的心中为亲所缘，这样子做。 对，太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不就讲了，佛的境界不可思议，禅定的境界不可思议，神通不可思议。还有个问题，阿弥陀佛。 那个讲义就是在，应该是讲义十九那个王恩阳解他心智的导数第二行第三行，就是他有五句意识，然后呢就是仗他变相为自己的这个亲所缘缘，他这时候所现的影像应该还只是依他起嘛。如果我们不要讲说他是他心智的这种神通力，像我们一般我们在变现我们影像的时候，缘他为书所缘，然后自变影像为亲所缘缘的时候，然后他这边讲的又是说他到的是有意识变成说他的等于是率尔的时候，他只是影像，然后呢到我们寻求以后，是不是我们这时候的嫉妒的时候，他既然做一眼已经有这个名言像出来的时候，一言镜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般来说现影像跟我们一言镜的影像两个也都是影像， 这个时候算不算遍计所知相？就是说不要讲说他是那个神通智的时候，讲他心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影像？一个就是我们的亲所缘缘，只是单纯的影像。等到我们一眼明眼再来取他的相的时候，那个相就是那个影像，就是遍计所知相。 有分别性的遍计所知跟具身性的。 嗯。 但是讲遍计所知的时候，如果是依照表意名言来讲的话，那么就他后面讲的一个，就他在做分别的时候，分别意识做嫉妒的时候，那么他是遍计所知。但是他在把他现即显现的时候呢，那这个显现的，如果他显现这个境界，他知道这个境界是什么？他知道他是离言境界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不能算是遍计所知相，他就是见了一他起相。 其实他有明理没有 东西。哎，那当然，那圣人在比如说佛跟我们讲法的时候，或者说菩萨跟我们讲法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有什么遍计所知相。记住啊，遍计相跟遍计所知相，佛可以遍计，但他没有所知。 啊，那时候的遍计就是分别的意思， 就是他可以遍计，他可以周遍嫉妒，但是我们一般因为都是在讲什么，都在讲杂染境界，所以讲到遍计就好像是在讲执着，所以玄奘法师就直接翻译成遍计所知相。OK， 但是呢，对于圣人来讲，你不能说他是遍计所知相，但是圣人是他可以遍计的。所以解释密经他会讲，他说圣人在有为法上面也遍计，无为法上也遍计，对不对？他没有所知两个字，可是对我们众生来讲，只要遍计必有所知。 OK， 除非你去什么遍计什么法义，那你不遍计法义的时候，你只要一遍计必有所知，所以就是直接就是遍计所知相了，他就直接就这样翻了。那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且你看定义依他起的时候都是定义什么，一开始定义他起都是定义什么杂染法，他原生法，他定义杂染法。譬如说色他生论没有学，定义依他起第一句是什么？阿赖耶识为种子。什么叫阿赖耶识为种子？那下面就是什么虚妄分别。什么叫虚妄分别？就是杂染的境界嘛，才是虚妄分别嘛。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嘛，然后变现虚妄分别嘛，这个叫依他起嘛，是他定义依他起嘛。对，那同样的，就是密经他定义依他起的时候，也是讲的是什么原生杂染相，也是从杂染变一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定义什么有情的生死境界，先告诉你什么是生死，所以这时候的依他起一定是什么杂染，定义成杂染。那这个时候一定有遍计知，那这个遍计所知就是什么杂染的。那后面跟你讲要转染成净的时候，还就讲什么依他起通二分嘛，它可以杂染可以清净嘛，因为你不可能清净的话，你就不能什么不能转染成净的嘛。如果依他起永远是杂染的时候，你就不能转染成净了，所以它通二分嘛。所以前面告诉你生死的时候，告诉你它杂染的。后面要转染成净，他跟你讲，他可以通二分，所以他可以转染成净，这样子定义出来。嗯。 啊，可是我对 色大 生 论， 就是说他特别去讲， 就是遍计和遍计不可说，是特别强调我们在念心会遍计，是因为能圆明取相，所以感觉上好像在这边就不会特别讲到你去取那个名言相的时候，就是遍计所知相，而只是一直讲，他就去杂染相。 对，但是你就意思就是我们众生在。名言上遍计的时候就是杂染相，对不对？所以他要观名是自性差别，这个一言境都是一言境。什么叫一言境？都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对吧？对于每一个这个相，我们给他什么安立名嘛，在事相上面安立名嘛，对，所以名是自性差别都是一言境，意识的言境， 意思在表意名言上面安立出来的这个境界。那既然是这个境界的话，你就不能只说他有真实的自信，是你安立出来的，对不对？从这个地方遍地所知，他没有体相，他只是什么依着语言文字为体相，所以他的体相是语言文字。可是呢，当我们遍地的时候，我们忘记他是语言文字，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他的自相，然后他有各种的差别，就安立了这些整个出来，然后我们就混乱了，就自他为真，有真实自信，他就出错。 因为我新鲜的影像的时候， 以凡夫来说的话，变现就是他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讲过，说佛法中他讲说前五识是没有什么没有染污的，但是我们刚刚讲了是，但是你第七识没有变嘛，你还是在有漏位嘛，那你第六识是依着什么有漏位的第七识变了吗？升起的嘛，那你的分别一第六识又是前五识是分别一，虽然是相，但是它属于有漏位的，它不是无漏位的，对不对？所以虽然说你可以安立它是没有什么杂染的，可是它还是有漏位的，因为你什么，你跟着它升起的第七识必然在嘛，第七识是有漏的，你那就安立它也是什么，因为第七识有漏位，也说它是杂染，那这样解释就可以解释过去。所以他大概都是安立，但是从这些安立中你可以看到，他就要告诉你这些道理呢，意思也就是把他的这些细的那些去掉呢，你把他最大公约数取出来，意思就是要你什么转染成净 ，OK， 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转染成净？闻思修，啊，方法就是这个。好，那你要讲的更详细一点，那就更详细。但是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现在在活到的世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不是学习佛法，不是要什么创造这个世间，而是要转变我们自己的内心，同时也转变了这个世间。所以对着的是内心，自己内心的杂染，不是对着外境。外境是你的内心变现出来的相貌，显现出来的相貌。我们回向吧，好不容易要讲完一个嘛，对吧？ 下一次的解说日期是明年的1月12号吗？ 我预计是1月12号，但是因为要做讲义，对吧？要做讲义，要做课本啊。那我有请那个冠廷帮我，还有那个请那个新军帮我，就是校对一下。希望能够我不会一下把它全部做出来，所以可能是先做第一序品跟正义地相品先做出来。那我们1月12号的话，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就先讲序品跟正义地相品。好吧。啊，阿弥陀佛。我们先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好，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向佛白班，向佛菩萨三问去。 互相问讯。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回辽，请喝茶。 大众请转身面向长老法下，向长老三问去。同学相互一问去。